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、 阿龙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琴日就七日啦，咁土伯啊，即係你顶住咁大热天时，即係你走去咁样企法，其实同旧年就好唔一样嘅。旧年就落狗屎，即係今年呢就晒太阳，仲要晒咁 Q 毒嘅太阳。 所以呢，我见到呢、我呢个拍档呢，华人民主书院啊、郑宇石教授，我见到佢今日惨，大佬佢话大我十年，哇，我成散晒冚家拎，即係全晚都散晒。今日呢，昨晚又冲完凉，今日又再冲凉呢，都发觉个身体依然係兴。 我见你仲好精神喎、而家。 个问题就係在于咩呢？因为我醒目啊、我着件长袖嘅白衫。如果你着件长袖嘅黑衫呢，你係仲洗好似火炭。 唔係就係吸熱㗎嘛。 我白衫好啲㗎。我已经冲两次凉啦。先至可以呢係顶得住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即係啲人事后仲喺度责怪嗰啲参与者啊，甚至乎系主要系参呢个领导者嗰啲咧，其实系唔 fair 嘅。 咁当然今年系少咗好多人啦，即系其实系 expected 啦，系嘛？ 唔系佢话去到48,000呢个，我真系觉得比预期多、 我啊，如果你问心，我出门口嗰一刻啊，都谂过，即系闪嗰一刻咧，人咧有时会做天使，有时会做魔鬼噶嘛。 吓， 喂，咁热，唉，如果唔系华文，即系会摆个档喺度。我唔使去啦，系嘛？要多我一个，多我一个唔多，少我唔少。 休息一年咯。 唔系我问啦，嗱 ，Anthony 你冇去啦，龙你都冇去啦。 唔系我全程睇住呢个 Now 嘅直播去。 屌，你咪睇 Now 嘅直播。 我喺度噶。 你喺边度先？ 吓，我喺边度？ 你喺 office 啊嘛，系嘛？ 梗唔系啦，我由大东部开始行噶，你真系啊。 唔系咯，你咁大只，咁年青力壮，都喺大东部开始行，你都唔入维园，随时数唔到你啦。 咁啊，即係其實嗱，個數就其實大家都，我覺得比預期多啦。即係如果真係去到48,000嘅話， 係好簡單嘅啫。你問我就係將48,000加差佬條20,000就隨意就啱㗎啦。即係話30,000松啲。不過你問我，我嘅觀感呢，我都覺得冇咁多嘅。咁但係你想點呢？你可以點呢？即係你左賴右賴咁，仲有咩意思呢？係咪？ 唔係，其實好多人賴嘅，就譬如好似話而家嗰個叫做係嗰個焦點唔清晰啊，即係或者個主題唔清晰啊。咁然之後就 戇居嘅，從來七一遊行啊，你背一兩次嗰個主題聽下。除咗環政煙民你記得之外， 係 仲有咩啊？ 舊年689下台， 或者曾蔭權落台啦，或者董建華下台啦。 咁你起碼都有個。即係主題喺度㗎嘛，你係會諗到㗎嘛，大家有個最大公因數喺度㗎嘛。 十個有九個去嘅人，都唔會因為主辦單位 set 咩題目去七一嘅。六四我唔敢講，七一一定唔係。因為點解呢？大家都有各自嘅訴求啊。而嗰日係重要嘅，就係七一啊嘛。香港回歸啊嘛。其實From day one 呢個反共嘅表現啦、 其實事前呢亦都有啲人有啲團體呢，我唔知係咪商學啦，咁佢就話其實我諗學民思潮可能係啦，即係話修改基本法嘛，即係話修憲嘛，咁呢個係佢哋提出嗰、那個方向嚟嘅，比較激啲。 民陣都有啊， 係，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公因數嘅時候，你有好多唔同泛民啦、 多餘嘅我哋聽。真係多餘，我昨晚都聽到呢一個 message， 點解咁少人就因為你攞咗修改基本法呢樣嘢？ 嗱，雖然唔係佢係唔 endorse 啊，佢意思係話， 我梗係知啦，即係話有好多嘅群眾唔覺得需要修改基本法啊嘛，係多餘啊，俾你聽。調翻轉頭講，就算你唔用呢樣嘢啊，啲人就會話，因為你唔修改基本法，我唔差去噶啦，都揾藉口。從來七一遊行嘅本質就係一個嘉年華會，所謂嘉年華會唔係一個貶義啊，唔係話玩嗰種啊，而係各自有咩訴求，大家拎出嚟，話俾呢個社會聽，話俾勞共聽，問題未解決啊嘛。尋日你有冇行過咧？ 其中一個檔口，貓貓狗狗就係、要求爭取公屋可以養貓同埋養狗。 喂，咁 喂，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公民社會裏面成熟嘅表現，就係、是、各自就自己關心嘅議題。 唔係，其實好 colourful 嘅 表達啊嘛。 即係譬如好似過往你話行到中段嘅時候咧，差唔多灣仔嘅時候，你會見到菜園村嗰啲人走出嚟啦，即係或者係啊卓佳佳嗰啲 有派涼茶添。 啊，即係咁你今年都應該會見到佢噶啦。其實Vinnie Chow 啊、何潔雲啊嗰扎啦，即係土地正義聯盟啦，或者其實係去到一啲同性戀團體啦，係咪？即係 嗱，黃耀明喺度㗎， 係咪你見到係嘛？ 喂，呢一個係一個最好嘅公民教話俾你聽，係嘛？即係雖然你話冒住咁熱天，我就唔覺得天氣落雨同埋熱係一個關鍵嚟嘅、因為點解咧？你如果覺得嗰樣嘢好重要嘅話，你點會因為落雨？因為曬，你唔去做㗎？阿、哥，嗱、這個，我當你嗰日考試撲街，你唔會因為落雨我唔喺度考試㗎係嘛？我唔系因为落雨，我唔会结婚噶嘛。如果我嗰日结婚，或者嗰日热，我唔会结婚噶嘛，系咪？所以你翻转头啦，我今日忽发奇想谂个问题，即系我唔好好似即系本土派咁觉得呢啲人系港猪，或者觉得香港人系港猪。如果大家试想象一下，政改否决咗之后，雨伞运动过咗之后，嗱所谓嘅失败咗之后，李老板，我哋依然有，唔好话几多啦，30万人出嚟，唔好话50咁多啦，有50更好，即系话俾阿爷听，问题未能解决啦。你有冇咁嘅意志啊？你有冇咁嘅勇气啊？ 系， 咪可惜系在于咧，我上个星期我哋大军阀咧揾咗阿杰哥嚟，我哋冇机会去 present 呢一个观点。其实我哋今日咧，啲人喺度呱呱嘈嘅时候咧，好似啲港鞋咁咧，屙屎唔出赖地硬嗰啲嘅时候咧，我先谂到，喂，李老板。如果你香港人依然是有这个抗争的意志的话，即使否决了政改方案，即使雨伞运动大家两败俱伤都好，其实对老共来讲是两败俱伤的嘛，结果现在我们依然有30到50万人走出来， 但你如果 你估阿爷会怎样就真是重启政改了，是不是你给这么大的压力他，喂，老实讲，而家赖嗰啲主单单咩意思？佢做搭台， 其实冇意思嘅，其实唔系佢都唔 讲人整个摆个头车，民主党借个头车。 主办单位唔系一个政党嚟噶嘛，佢冇必要或者唔系佢嘅责任去主张一个理论或者论述，要然之后大家跟。喂，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时候，喂，咁佢就真系大台啦，大佬，佢就边系变大台嗱？ 喂，攞个不反对通知书，喂，大家都有责任啦，作为参加者。作為組織者都有吹雞的責任啦，係咪啊？喂，頭先我嗰個講法就好簡單啫嘛。即使你運動係處於最低潮嘅時候，我依然有積極嘅心態去動員我的群眾，而最後 turn out 都係咁多人嘅話，世界咪就係能夠改變咯。嗱，呢個係我哋要自己反省啊！嗱，呢個我都係事後先檢討同反省咗嘅咋，或者係即係自嘲一番嘅咋。就係我哋冇咁嘅預見。我哋只係一不斷喺度睇死佢，以為呢個一個客觀嘅分析，變成一個主張。好似大家唔去咧，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咁，仆街咯。 唔係，不如我哋聽下。 喂，我如果係阿爺，都唔怕你啦。嗱，你班友仔咁渣嘅，我兩嘢打殘你。 唔係，其實你睇下你點睇嘅。其實嗱，你對於阿爺嗰個思維嚟講咧，其實正反都讲得通嘅，即如果你话你政改件事过咗之后，都依然有几廿万人出嚟嘅时候咧，咁你有啲人就会咁样解读，喂，咁你习近平就唔会怯于你呢啲咁嘅群众压力啦去做嘢，咁喂，如果佢即时去做呢啲嘢嘅话，就变咗就系话佢怕你群众压力噶啦，系咪？ 佢唔会即时做，但系佢只会长远 啊，系， 因为点解呢个矛盾一路喺度困住嘅时候咧？你作為當權者，你一定會驚咧。我唔知道你嗰個炸彈幾時爆。喺你未爆之前，我鋪定條路。而家我哋所謂運動嘅抗爭者，我哋諗唔到一個地方就係咧，當權者你要用佢嘅思考模式去考慮問題。佢當日點解用呢一個策略就拖死大家，乜都冇一拍兩散，等大家咧就慢慢轉去溫和嗰邊咧，就係令到你嘅群眾灰心失望啦。佢都冇希望，我仲嚟做中，佢乜鸠啊？佢就系想嚟咁， 你告诉他我不是这样。 而且犬儒咯，即是其实他是叫做是等你班有鬼打鬼打鬼咯，即是等于是。 你输了的时候你找东西来赖的嘛。即原你那班大学生不是找个领导来赖，咪赖学联咯。 喂，不如我们听下林日希怎样赖啊，这个一百亩的林日希。咁嗱，人游行人数大啲呢不是致命的问题。最令人失望呢就是主办方同埋政客呢都唔肯面对现实。咁将人少呢就归咎于天气热啊，咩政改被否决啊，咩今年有乜冇乜议题啊。喂，咁嘅藉口，喂，同689嘅土地问题冇分别啦，即赖土地，即赖地硬。推联又系咁，七一又是咁，一唔係呢就话有鬼啊，赖呢赖緊有人搞事啦。泛民为咗捞嗰啲所谓中间派嘅选民呢，就将原本喺船上面同船嘅人呢就逐一推落海，咁回头一看呢就人数少啦。咁呢咁佢就变得自我感觉良好，又唔去修动啦。咁然之后呢仲声称破船可以驶向终点添，我唔恨佢哋啊，我只係为佢哋长期离地感到悲哀啫。啊， 林日希呢个系咩咩人咩友嚟噶？ 一百毛 一创办，即系佢出本杂志。 咁佢亦都最近搞个无记电视啦，搞得好成功啦，咁啊其实佢出咗呢个 status 之后呢，咁有个专业叫做等埋发叔嘅专业啦，我觉得写得几好嘅。咁佢就话：喂，你喺度 话俾你听啦，而家呢场运动嘅失败呢就多咗呢啲咁嘅友。因为点解呢，其实佢成段说话你真係听落去，表面上听落去呢好似冇乜问题咁嘅。但呢其实佢入面呢系结构上面呢已经系自相矛盾，自打嘴巴。第一，你点会 rely on 嗰啲政客㗎，你怎會 rely on 的主辦者的？如果你用這一套思維呢，你從你一開始那一刻，即是你的前設已經錯撚曬啦。搞運動是這樣的嗎？ 不是一句說話啦。 有大台的嗎？ 不是一句說話 KO 佢，即是佢賴泛民賴地硬。即是你說泛民賴地硬，或者賴民陣賴地硬，其實你現在做的行為不是又在那裡賴。 不過你不衰，你不是說那些客觀環境嚟剖析我哋下一次嘅运动究竟应该点样做法？你系攞人嚟赖，你唔系攞件事啊！你话天气嗰样系鸠，咁头先我讲咗我系鸠噶，我觉得系咪啊？咪鸠咯。 但系咁讲话，即系 喂，其实如果我系主办单位，我系发言人嘅话，其实我哋系要检讨，但系要话俾香港人听，唔系睇到有希望先去坚持嘅，大佬。喂，呢个咪顺手教训下啲群众咯。即是你讲得感性啲啦，大佬。 唔係咁佢 嘅你而家如果你用林日希嗰个讲法嘅话，其实佢嘅前设就係话嗱，有咩事呢就搵人嚟做领导㗎啦，赖㗎啦。咁边个嚟做领导呀，哥？ 即係佢 你一百毛嚟做领导呀，嗱我跟你。你多唔多个四万八啦，唔好话四万八，你多唔多个三万，你卖书又多个三万，屌隨时。你同共产党抗争系咪可以多个三万？咁你咪否釋嗰啲理由囉。咪佢部分係啱㗎，因為佢似是而非呀。例如你講天氣嗰啲係戇居㗎。係咪群眾係未去到嗰個臨界點，係因為熱到撲街都好，落雨落到狗屎都好，我都死出嚟㗎嘛。因為你一開始嘅時候成個 message 唔清楚嘛，包括我哋自己都代咗個陷阱，小人啦，輸咗啦咁樣，係咪啲群眾都要唞下咁樣。我哋諸如此類係揾緊呢啲托詞啊，揾緊呢啲藉口，為自己唔去開脱啊嘛。咁咪仆街咯。但如果你試諗下我頭先個講法，我哋輸完，我依然有咁多人嘅話，共產黨唔驚你。 唔係你輸完， 一定驚你啦。 你輸完，你依然有咁多人。首先一樣嘢，你真係有一個確切嘅主題去凝聚一班人啊嘛。第二樣嘢就係講緊，喂，你仍然係要輸人唔輸陣啊嘛。 我覺得主題從來係七一裏面咧，唔係最關鍵。我向而家呢一個嘅中共政府 say no。 呢個已經主題咯。 Much better 係咪？ 夠啦， 係咯 ，much better 係啊。 咁但係嗰啲係技術因素啫嘛。嗰啲係技術嚟嘅啫嘛。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去到今時今刻，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，依然是停留在以前的阶段， 其实 冇进步过啊， 冇进步过。因为其实你以前 我所有讲法的悲哀是这样嘢。 你以前就是赖领袖嘛，咁大问题就 是今日都仲系赖紧领袖啊， 唔系咯？更何况佢哋唔系领袖添，泛民唔系即系呢个民阵几时认过自己领袖啫？ 冇嘅，佢要话搭台嘅啫嘛，从来。 喂，你唔会有 喂？你识得嗌一句口号叫即系香港自己，香港自己救 啊？ 点解唔系我哋个运动，我哋自己救自己啊？ 唔系你讲群众觉醒噶嘛？你冇大台噶嘛？点解 ？People's consciousness 啊嘛，群众运动系叫做 系咯， 公民嘅意识、公民嘅觉醒啊嘛，系我哋唔需要代表啊。呢个真系直接民主啊，系就自己关心嘅议题。影响到自己利益嘅嘢，自己愿意走出嚟献身， 嗯 嗯， 呢个先系真正嘅公民觉醒嘛，唔系我投完嗰票就算数嘛，呢个系批判西方嘅资本主义民主嘅制度嘅左翼嘅讲法嚟噶嘛， 嗯 嗯， 就话我哋无时无刻我哋做一个公民，我哋都有个责任， 嗯， 甚至乎呢个系我哋嘅权利， 嗯， 去关心我哋周边嘅事，对社会不公义嘅事，我哋会走出嚟， 嗯， 所以林日希呢个讲法。一百毛呢度有一个讲法，咪不攻自破咯。点解咁少人啊？因为多咗你啲咁嘅人嘛。 嗯。 第一，对社会嘅议题系冇分析嘅能力，系咪？只系玩烂 get。虽然我哋都有好多人系咁喺花生台里边，系嘛？因为不过我呢个我哋系即系嘅特色，系我嚟引啲大家注意啫。喂，第二。好啦，你否释完嗰啲问题之后，你就将佢变成咧推向呢啲权威。赖领导， 嗯 嗯， 你实死的必死无疑的噃， 嗯 嗯， 系咪？所以佢后屘佢自己包底啊，佢都唔知系咪自己揭破自己嘅底牌啊，跟住喺度讲鬼嗰段嘢，屌！听人哋读嗰时候， 无端端又讲退联，关退联咩事啫？无端端自己讲出嚟，大佬，即系你将本土派嗰啲嘢嗰个论述，即系完全摆晒上台面，即系个鬼拍后尾枕咁样样。 系啦，我就觉得佢鬼拍后尾枕啊！好似话俾人听，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我唔肯系鬼啊！你唔好用呢一个理由嚟讲啊，咁样。 得撇除晒。 挑你，佢最后嘅客观效果，同文汇报乜分别咧？ 系咪 写嘅嘢？不过而家唔用文汇报嘅方法写，用一百毛嘅方法写。 唔系咁，佢而家呢种咪叫做系令到人系会变得好犬儒咯。其实犬儒，你对于即系 对人犬儒嘅最后嘅结果就系咧，或者你对事物犬儒咧，你最后结果系咩咧？ 无力感咯， 无力感，跟住下边咯， 跟住你又冇动力去争取咯，然之后你就当所有嘢，当所有负面嘅嘢咧，都系理所当然，系好无奈咁样去接受现实， 系咁噶啦。 即系你犬儒就系叫做系无奈地接受现实啊嘛，等于系其实系无助件事噶。你讲呢啲冇意思噶。 所以呢， 即系你等于而家呢个 以前嘅运动，仲有成功嘅客观因素。你谂下，即系啲人成日话，即系我哋嘅年代或者系我哋嘅上一代啲人，乜嘢都争取唔成功，你错晒啦！你都未出世，又唔读书，阿哥七十年代嘅时候嘅社会运动赢咗几多场啊？喂，油麻地艇户最后都上晒楼啊，大哥上公屋啊，虽然拖咗一轮。是不是啊？金禧事件都起翻另外一间学校俾你啊！即刻封咗间学校啊，大哥！ 呢个用陶杰嘅讲法去驳斥你，你以前系对住一个英国绅士去争取，你而家对住一个 好啊 无良嘅共产党、 啊。我未数完，虽然，不过我再数。咁你九七年之后咧，23条咧，反国教咧，系咪啊？问题就系、是、因为点解？而家我哋搞运动嘅人啊，系定到条争取嘅底线啊，系越嚟越高啊！所以我而家越嚟越怀疑咧，越定得高个底线嗰啲人咧，其实一来我唔知佢有冇脑啦，二来咧我唔知佢系咪特登嘅，因为根本你系争取唔到嘅嘢啊！仆街，你定到几夸张啊？有时又搞到好低嘅，咩攞重夺公民广场咁，又系当一个纲领，即系听完都笑笑碌地咁就系大佬。有时又定到阿妈都唔认得咁高嘅，大佬都唔识嘅。喂，你咁解实争取唔到噶？咁啊，群众咪好失望咯。你要有个 realizable 嘅 goals 嘛？喂，而家呢啲友咪就系咁，咁咪特登系 set 到个要求好 Q 高嘅，大佬，差唔多好似经过受训考个牌咁滞啊，扑街，先可以参加运动咁滞啊。 但系你讲个长期、中期、短期目标啊嘛，但系即系长期、中期目标啊，好难讲啊。咁短期目标系啲乜嘢咧？即系而家你讲紧咁少人嘅时候，喂，如何重新再出发？喂，呢个已经系短期目标嚟噶啦嘛。 你应该咁讲，你应该话。即使呢场运动系失败，即使我哋乜都攞唔到， 嗯， 但系我哋依然有咁多人坚持出嚟，喂，呢个系咪好可贵啊？ 因为从来一杯水一半杯嘅， 嗯， 你可以话佢系一半满，你可以话佢系一半唔满， 嗯 嗯，喂，睇下你点样 interpret 嗰样嘢嘅啫嘛， 嗯， 喂，你用一个好悲观嘅心态，一个好犬儒嘅心态去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，你根本应该跳楼啊，扑街， 嗯， 你唔好做香港人啦，根本就系、是。 嗯， 唔好话自己唔想做中国人啦，你根本香港人都唔应该做，烧身份证啦！你永远唔系抱一个好乐观嘅心态，仲抱住有希望嘅心态，你永远所有嘢唔使做。所以我觉得系退步嘅。如果从呢个角度咧，呢啲有咁嘅言论咧，系继续发酵嘅话咧，系、 嗯、 对个运动咧一个致命嘅打击嚟。唔、 嗯、 使共产党出手。 但系你讲呢啲咁嘅嘢，嗰啲好似系年轻人嚟嘅，但系。 你连年轻人都咁讲先扑街，所以你点解寻日七一游行咧？我好 appreciate 啲阿叔阿婶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发觉咧有八成嘅人咧，我睇落去样件知咧，佢系大过我 嘅。嗯， 喂，呢啲人啊，走咗咁多年啊，先至有佢自己嘅坚持。 嗯， 我条气唔顺，最后可能攞到民主嘅成果同佢哋冇关系。 嗯， 都几拗碎人咯。你又冇得再參選行政長官？ 呢、這個就同個嗱，你話見到後生仔少咗啦，琴日七一嗰、個我覺得呢個同六四效應有啲相似。六四效應咧，即係其實你死咗咁多人，即係有咁多人犧牲咗，咁係令到咧，即係喂，而咁多人犧牲咗之後冇結果啊嘛， 係啊， 即係呢、這個喂中共獨裁依然啊嘛，咁係令到啲後生仔即係行過出嚟嘅後生仔。其实是觉得喂屌你老尾，原来 咪有咁撚样， 原来系咁样样嘅，原来乜都冇，喂仲独裁啲。 但系六四有个好处 系， 就话咧呢样嘢咧，你仲会咧坚持咁多年，而你睇咧嗰个基本嘅群众咧，系一路都坚持落去。 佢哋 唔系你讲香港噶， 香港 啊，我系讲大陆啊，大陆嘅年青人啊，大陆嘅年青人其实系亲身经历过六四嗰一代人啊。喂，其实佢哋经历咗六四之后，系反而系变得最犬儒噶嘛？因为其实咧，你叫做系即系你出咗超必啦。喂，你仲有啲咩劲过呢样嘢？ 咪等于占领运动咁样。 即系嗱，而家香港当然， 所以咧，我有另外一个检讨啊，就系话有时咧讲公民抗命嘅时候咧，唔好轻言讲公民抗命 啊。 因为点解咧？我纯粹从一个领导者嘅角度啫吓、啊，即系我冇所谓啦吓。当然我自己、啊、即系我犯多次仲唔犯多次，但系咧有好对好多群众嚟讲咧，尤其是过去佢未做过嘅话、 啊， 你突然之间叫佢参与，突然之间咧佢要面对咁大嘅代价咧，佢系冇足够嘅心理准备嘅、啊。 嗯， 即系你咪下下都上头咧，就好容易嘅就一时激情，但系咧佢跟住再喺度计算嘅时候，嗱、拉翻上差馆啦。落口供啦，俾人扣留48小时啦，上法庭啦，跟住日后你搵工嘅时候，你唔知点填。 唔系，同埋你今次咁滥捕咧，虽然你话告得又好少啦，即系其实得嗰个两三个 percent 啊，得个两三个 percent 咋。 哇，系。 即系你叫做做 case 嗰啲就两成，真系 告得入， 告得入好似真系好似成。 唔系，但系你唔知当权者就用呢一个方法咧，因为佢系国家机器嚟噶嘛、 嗯， 搞到你包疲于奔命、就是，搞到你面对好大嘅社会压力噶嘛。 你投入嘅成本， 冇错 ，session cost 就提高。 所以任何一个真系采取公民抗命嘅行动嘅时候，喂，唔该你自己作为一个成熟嘅一个成熟嘅个体，你谂清楚你能唔能系咪能够付出呢个代价先噏啦。 哇！你咁样就要俾翻 credit 啊，戴耀廷喎、啊。喂，即系当年我哋觉得佢戆居嘅，因为佢不断咁搞啲咩 deliberation day 嗰啲。 喂，你唔知啊？我呢个论点啊，喺我写《抗战二十年》嗰本书嘅时候，我写过嘅。 吓， 我话其实咧，你叫外公民抗命，我系 no problem。 嗯 嗯 ，I'm willing to do so。 嗯， 但系如果你话我叫阿龙叫 Anthony 去咧，我就会劝你啦。喂，你系咪谂清楚噶？ 嗯，即系你 喂，你会使乜同你老婆交代？你使乜同你老细交代？ 要负责任啊嘛！ 喂，如果你做一个真系思考过呢啲问题嘅人咧，唔系一时嘅激情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，你相对上会好好多。因为点解我哋会 devoted 啊嘛？ 就系等于你11年嗰次啊，即系你话你啲人话你叫啲群众散水啊，系嘛？即系呢个嗰次好似针对 财政预算 嗰、啊、次， 一早 expected 啦，你唔知啊，唔够一个礼拜啊！喺城大开个会啊，几条友举手啊，已经俾我屌我又估中，其中一个话吓，咁你叫我走，原来差佬拉噶咁样，跟住咧个个问埋啲咩问题咧，因为要揾一个律师嚟啊嘛，个非法集会嗰个咩后果咁样，打唔打甩嘅，屌， 你公民抗命打乜嘢啊哥？ 公民抗命就摆到明犯法啊嘛！ 喂，我就要突显呢个制度不公义嘛！我就希望你拉我啊嘛，希望你告入我啊，最好就判我坐监啊！ 而且以身试法，你咁坦然嘅，喂！但系你睇呢个黄毓民嗰本叫做《我在法庭的自辩》，好似唔系咁样嘅。每一个细节佢都不断咁样系谂紧点样打甩佢嘅， 咪系咯？你谂住打甩佢，你就唔系公民抗命啦、啊？你估我系强奸非礼啊？阿哥，我公民抗命嘅社会意义同埋突出嘅政治嘅目的，唔系要打甩嗰场官司啊嘛，大哥！我要话俾人听，而家呢个政府系几不义啊，用恶法啦、啊，唔单止系阻止我表达意见嘅自由啊！甚至乎系用透过国家机器嚟打压我哋民众啊嘛！我想突显呢个信息啊，跟住希望人哋由关注我呢个行动嘅本身去了解我背后嘅诉求啊，大哥。 嗯，你讲咗咁捻耐，好似都冇乜人明呢样嘢咁样。 屌，我做咗咁捻多次，冇人明啦，仆街，系咪？咪所以我冇意思噶。喂，你嗰啲人，你将个要求 set 到咁高，唔紧要。好啦，公民抗命又叫大家一齐去，屌跟住呢出咗一次事之后，即刻全部都缩嘅， 七不四没有啊嘛。 喂，原来你做嗰阵时候，你冇谂呢个代价噶，屌有冇脑噶？咁同港鞋有咩分别啊？我又再讲港鞋啦，几廿岁人嗰啲友都唔化嘅，吓、啊、原来惊噶，差佬拉你又惊噶，去法庭又惊噶，又惊以后即系沟唔沟到女啊，搵唔搵到工做啊？哇！咁你咪玩捻晒屌，你又做英雄，屌又唔使付出代价，呢、這个世界点会咁着数嘅，大哥？同样嘅道理套翻落香港人嘅身上边，你今年七一，我挑战同埋问你一个问题啫嘛。如果你寻晚系去到九点几十点都仲未完嘅话，即系有几十万人啦、啊。对共产党嚟讲，惊唔惊你啊？梗系惊啦！而家睬你都傻啦，我睇死咗香港人系咁。系咪？一嘢就挫败你，屌下次佢继续做啊！你搞乜我都唔会俾你啊！因为越你越搞越缩啊，仆街！ 系好休息一阵。